Cable FM 99.4.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和 Alan 一起参加第十课的讨论。Hi Alan, welcome to the program. Hi Ginger, what's up? Nothing serious, and we just have to concentrate on lesson 10. Yes, lesson 10, so let's begin. Okay, 大家看一下第91页的第十课。第一部分，我们还像往常一样， We begin with new words. New words, new page. 我们看一个非常熟悉的地名，旧金山。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Is that where you are from? I'm from Los Angeles. Okay. Los Angeles is part of San Francisco? These are the two biggest cities in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and they're both beautiful. San Francisco is 500 miles north of Los Angeles.And both of them are very close to the Pacific Ocean, and both are beautiful. Great. 因为 San Francisco 是我想起 Alan 的，是来自美国西部的。我说 Alan, 这个你是从这儿来的吗？ Alan 说我是从洛杉矶来的 ,Los Angeles. 我说那么洛杉矶是 San Francisco 的一部分吗？ Alan 说的其实这是两个城市都属于加州。就是加利福尼亚州有两个 beautiful cities, 两个美丽的城市。洛杉矶向北500英里就是 San Francisco, 所以这是两个值得去而且让人想起来都很美丽的城市。Okay, when you think of Sunshine State, it's for California, right? Not for the city. Yes, Los Angeles has sunshine almost every day andSan Francisco has a few more clouds than Los Angeles would have. Because it's north up. Yes, it's north. But Los Angeles is literally almost nothing but sunshine all year round. Great to know that. Yeah. 我就忽然想起来了，加州有一个别称叫做阳光之州，加利福尼亚州。所以我说的是在这两个城市里边也是充满阳光吧。Alan 说洛杉矶呢几乎天天都是阳光明媚的。旧金山呢，因为它靠北一些，它比洛杉矶的云量要多一些。Okay, that's enough for these lovely cities. 我们看看第二个单词，穷。 Poor. Poor. 这是我们呢经常遇到的一个词。要说富呢 ，the opposite of poor. Rich. Rich. Loaded with money. Okay, Alan 专门解释 rich, 富，富是指的什么呢 ？Loaded with money, 用钱垒起来的 ，loaded with money. Okay, 我们下面看跟钱有关的啦，赚钱 ，make money, make money. When did you know, or did you start to think to make money, Alan? Actually, my father and mother had a business, and they.I could see from a young age how to make money from their business. Okay. So I did work for them and I did, my father instilled in me the idea or practice of making money every day. Wow, that was a very good education actually. 我说的 Alan, 我说的讲到 make money, 我说你一定很懂了。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 make money, 赚钱的事呢？他说的实质上呢，我父母都有自己的商务活动。从有时候我还给他们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呢，我应该说我自然就学到了很多 I know how to make money, or I know how money is being made. 就是说如何赚钱或者说产生利润的一些方式。哇，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环境。OK, 我们一会儿再谈这方面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城市，阿拉斯加。 Alaska. Alaska. That's a very different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right? Yes. When I was a child, I used to wonder, where is Alaska? Uh-huh. Because it's not part of the continental U.S., but you had to go up into Canada and then to a place near Russia to find this cold, big place called Alaska. 对，我说一讲到 Alaska 就是阿拉斯加，我们都知道它离美国本土很远的。我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吧。 Alan 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奇怪，我怎么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阿拉斯加，因为它和美国本土离得很远，你得绕过加拿大，然后几乎到了俄罗斯的版图上出现了阿拉斯加。 We all know that it was brought over from Russia years ago、 嗯、 我们知道这当初美国很早的时候是从俄罗斯买回来的一块一个州。 OK、嗯，黄金 Gold 找到的过去式 Found Find 的过去式是 Found， 我们看到这个变化也是不规则的，希望大家注意。思想想法 Idea A good idea. You have any idea on this? 你有好主意吗？有任何关于这个的好想法？这是我们常见到的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作品 Writings Write 写作 Writing 写作的东西 Writings 作品可数的不止一件作品。成功的 Successful 我们知道 Success 是名词，成功，成功的形容词 Successful， 凡是加 ful 的都是把名词或者动词变成了形容词的。记住这样一个词缀一般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形容词。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She is a successful person。 这个成功很可能是在自己领域里研究有成果，也很可能是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也很可能是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愉悦和满足。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在某一项 She is a successful person， 这是形容词。我们刚才学 poor 的时候，我们就学到了这个有钱的、富裕的 ，rich 啊 ，rich， 就像是 Alan 讲过的 ，loaded with money。我们再看看健康状态 ，health 本身就是一个身体状况，应该说是身体状况。How about your health, Alan？ I think、right now I'm in pretty good health actually, and、we stay in good health by eating well, sleeping well.Having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also exercising. Very good. 我说 Helen 你的身体怎么样？ How about your health? Helen 说 I'm in pretty good health. 我的身体状况很好。 We keep fit health. 我们把身体保持得很好 by 通过以下的这样的事情干什么呢？ And good attitude, positive attitude every day. 每天的积极的生活态度。 Eat well, sleep well. 吃好睡好。还有什么呢？Do exercises， 我们要做锻炼。OK，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最后的一个词，自杀。 Take his own life。 Take his own life， 这是在课文里边讲到的我们的 Jack London 的 tragedy， 啊，他的悲惨的结局。好，我们现在请 Alan 先读一下 vocabulary。 San Francisco， poor。Make money. Alaska. Gold. Found. Idea. Writings. Successful. Rich. Health. Take his own life. Good, thank you. Tips for words. 大家好吗？请大家先写下字母组合 E A R。这三个字母在一起读的时候有三种读音，它们发 ear 和